第81回，瞻万象，四美钓游鱼，凤言辞，两番入家塾。且说迎春归去之后，邢夫人像没有这事，倒是王夫人抚养了一场，却甚时伤感，在房中自己叹息了一回。只见宝玉走来请安，看见王夫人脸上似有泪痕，也不敢坐，只在旁边站着。王夫人叫他坐下，宝玉才挨上炕来，就在王夫人身旁坐了。王夫人见他呆呆的瞅着，似有欲言不言的光景，便道：“你又为什么这样呆呆的？”宝玉道：“并不为什么，只是昨儿听见二姐姐这种光景，我实在替她受不得。虽不敢告诉老太太，却这两夜只是睡不着。我想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，哪里受得这样的委屈？况且二姐姐是个最懦弱的人，向来不会和人拌嘴，偏偏的遇见这样没人心的东西，竟一点不知道女人的苦处。”说着几乎滴下泪来。王夫人道：“这也是没法的事，俗语说的，嫁出去的女孩泼出去的水，叫我能怎么样呢？”宝玉道：“我昨儿夜里倒想了一个主意，咱们索性回明了老太太，把二姐姐接回来，还叫她自灵州住着，仍旧我们姐妹弟兄们一块吃一块玩，省得受孙家那混账情子的气。等她来接，咱们硬不叫她去，由她接100回。咱们留100回，只说是老太太的主意，这个岂不好呢？”王夫人听了，又好气又好恼，说道：“你又发了呆气了，混说的是什么？大凡做了女孩，终究是要出门子的，嫁到人家去，娘家哪里顾得？也只好看她自己的命运，碰得好就好，碰得不好也就没法儿。你难道没听见人说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哪里个个都像你大姐姐做娘娘呢？况且你二姐姐是新媳妇，孙姑爷也还是年轻的人，个人有个人的脾气，新来乍到，自然要有些别扭的。过几年大家摸着脾气儿，生儿长女以后，那就好了。你断断不许在老太太跟前说起半个字，我知道了是不依你的。快去干你的去吧，不要在这里混说。”说的宝玉也不敢作声，坐了一回无精打采的出来了，憋着一肚子闷气无处可泄，走到园中一径往潇湘馆来。刚进了门便放声大哭起来。黛玉正在梳洗才毕，见宝玉这个光景，倒吓了一跳，问：“ 是怎么了？和谁怄了气了？” 连问几声，宝玉低着头伏在桌子上，呜呜咽咽哭得说不出话来。黛玉便在椅子上怔怔地瞅着他，一会子问道：“ 到底是别人和你怄了气了，还是我得罪了你呢？” 宝玉摇手道：“ 都不是，都不是。” 黛玉道：“ 那么着，为什么这么伤起心来？” 宝玉道：“ 我这想着，咱们大家越早些死的越好，活着真真没趣儿。” 黛玉听了这话，更觉惊讶道：“ 这是什么话？你真正发了疯了不成？” 宝玉道：“ 也并不是我发疯，我告诉你，你也不能不伤心。想要二姐姐回来的样子和那些话，你也都听见看见了。我想人到了大的时候，为什么要嫁？嫁出去受人家这般苦楚。还记得咱们初级海棠社的时候，大家吟诗做东道，那时候何等热闹。如今宝姐姐家去了，连香菱也不能过来，二姐姐又出了门子了，几个知心知意的人都不在一处，弄得这样光景， 我原打算去告诉老太太金二姐姐回来，谁知太太不依，倒说我呆混说，我又不敢言语。这不多几时，你瞧瞧园中光景已经大变了，若再过几年又不知怎么样了，故此越想不由人心里难受起来。 黛玉听了这番言语，把头渐渐地低了下去，身子渐渐地退至炕上，一言不发，叹了口气，便向里躺下去了。紫娟刚拿进茶来，见他两个这样，正在纳闷，只见袭人来了，进来看见宝玉便道， 二爷在这里呢吗？老太太那里叫呢，我估量着二爷就是在这里。 黛玉听见是袭人，便欠身起来让座。黛玉的两个眼圈已经哭得通红了，宝玉看见道， 妹妹，我刚才说的不过是些呆话，你也不用伤心，你要想我的话时，身子更要保重才好，你歇歇吧，老太太那边叫我，我看看去就来。 说着往外走了。袭人悄问黛玉道， 你两个人又为什么？ 黛玉道， 他为他二姐姐伤心，我是刚才眼睛发痒揉的，并不为什么。 袭人也不言语，忙跟了宝玉出来，各自散了。宝玉来到贾母那边，贾母却已经歇晌，只得回到怡红院。到了午后，宝玉睡了中觉起来，甚觉无聊，随手拿了一本书看。袭人见他看书，忙去沏茶伺候。谁知宝玉拿的那本书却是《古乐府》，随手翻来，正看见《曹孟德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》一首，不觉刺心。因放下这一本，又拿一本看时，却是禁文。翻了几页，忽然把书掩上，托着腮，只管痴痴地坐着。袭人倒了茶来，见他这般光景，便道， 你为什么又不看呢？ 宝玉也不答言，接过茶来喝了一口，便放下了。袭人一时摸不着头脑，也只管站在旁边呆呆地看着他。忽见宝玉站起来，嘴里咕咕哝哝地说道， 好一个放浪形骸之外。 袭人听了又好笑又不敢问他，只得劝道， 你若不爱看这些书，不如还到园里逛逛，也省得闷出毛病来。 那宝玉只管口中答应，只管出神往外走了。一时走到沁芳亭，但见萧疏景象，人去房空。又来至恒芜院，更是香草依然，门窗掩蔽。转过藕香榭来，远远的只见几个人在了絮一带栏杆上靠着，有几个小丫头蹲在地下找东西。宝玉轻轻的走在贾山背后听着，只听一个说道， 看他浮上来不浮上来， 好似李文的语意。一个笑道， 好下去了，我知道他不上来的。 这个却是探春的声音。一个又道， 是了，姐姐你别动，只管等着，他横竖上来。 一个又说， 上来了。 这两个是李绮、邢岫烟的声。宝玉忍不住抬了一块小砖头往那水里一撂，咕咚一声，四个人都吓了一跳，惊讶道， 这是谁这么促狭，唬了我们一跳。 宝玉笑着从山子石后直跳出来，笑道， 你们好乐呀，怎么不叫我一声？ 探春道， 我就知道再不是别人，必是二哥哥这样淘气，没什么说的，你好好的陪我们的鱼吧，刚才一个鱼上来，刚刚的要钓着，叫你唬跑了。 宝玉笑道， 你们在这里玩，进不着我，我还要罚你们呢。 大家笑了一回，宝玉道， 咱们大家今儿钓鱼，沾沾谁的运气好， 看谁钓得着，就是他今年的运气好，钓不着，就是他今年运气不好。咱们谁先钓？ 探春便让李文，李文不肯。探春笑道， 这样就是我先钓。 回头向宝玉说道， 二哥哥，你再赶走了我的鱼，我可不依了。 宝玉道，头里原是我要唬你们玩，这会子你只管钓吧。探春把丝绳抛下，没十来句话的功夫，就有一个杨叶串吞着钩子把漂坠下去。探春把竿一挑，往地下一撩，却活蹦的。 世叔在满地上乱抓，两手捧着，搁在小瓷坛内清水养着。 探春把钓竿递于李文，李文也把钓竿垂下，但觉丝儿一动，忙挑起来，却是个空钩子，又垂下去，半晌，钩丝一动，又挑起来，还是空钩子。 李文把那钩子拿上来一瞧，原来往里钩了。 李文笑道， 怪不得钓不着。 忙叫素云把钩子掐好了，换上新虫子，上边贴好了尾片，垂下去一会儿，见尾片直沉下去，急忙提起来，倒是一个二寸长的髻瓜。 李文笑着道， 宝哥哥钓吧。 宝玉道， 索性三妹妹和邢妹妹钓了，我再钓。 秀烟却不答言，只见李绮道， 宝哥哥先钓吧。 说着水面上起了一个泡。 探春道， 不必尽着让了，你看那鱼都在三妹妹那边呢，还是三妹妹快着钓吧。 李绮笑着接了钓竿，果然沉下去就钓了一个，然后秀烟也钓着了一个，遂将杆子仍旧递给探春，探春才递于宝玉。宝玉道， 我是要做姜太公的。 便走下石矶，坐在池边钓起来，岂知那水里的鱼看见人影儿，都躲到别处去了。宝玉抡着杆子等了半天，那钓丝儿动也不动。刚有一个鱼在水边吐沫，宝玉把杆子一晃，又糊走了。急得宝玉道， 我最是个性急的人，他偏性慢，这可怎么样呢？好鱼儿，快来吧，你也成全成全我呢。 说的四人都笑了。一言未了，只见钓丝微微一动，宝玉喜得满怀，用力往上一兜，把钓竿往石上一碰，折作两段，丝也震断了，钩子也不知往哪里去了。众人越发笑起来。探春道， 再没见像你这样鲁人。 正说着，只见麝月慌慌张张的跑来说， 二爷，老太太醒了，叫你快去呢。 五个人都唬了一跳。探春便问麝月道， 老太太叫二爷什么事？ 麝月道， 我也不知道，就是听见说是什么闹破了，叫宝玉来问，还要叫林二奶奶一块查问呢。 吓得宝玉发了一回呆，说道，不知又是哪个丫头遭了瘟了。探春道， 不知什么事，二哥哥你快去，有什么信儿先叫麝月来告诉我们一声。 说着便同李文、李绮、秀烟走了。宝玉走到贾母房中，只见王夫人陪着贾母摸牌，宝玉看见无事，才把心放下一半。贾母见他进来，便问道， 你前年那一次大病的时候，后来亏了一个疯和尚和个瘸道士治好了的，那会子病里你觉得是怎么样？ 宝玉想了一回道， 我记得得病的时候好好的站着，倒像背地里有人把我拦头一棍，疼得眼睛前头漆黑，看见满屋子里都是些青面獠牙拿刀举棒的恶鬼，躺在炕上觉得脑袋上加了几个脑箍似的，以后便疼得认什么不知道了。到好的时候又记得堂屋里一片金光直照到我房里来，那些鬼都跑着躲避便不见了，我的头也不疼了，心上也就清楚了。 贾母告诉王夫人道：“ 这个样儿也就差不多了。” 说着，凤姐也进来了，见了贾母，又回身见过了王夫人，说道：“ 老祖宗要问我什么？” 贾母道：“ 你前年害了邪病，你还记得怎么样？” 凤姐儿笑道：“ 我也不很记得了，但觉自己身子不由自主，倒像有些鬼怪拉拉扯扯要我杀人才好，要什么拿什么，见什么杀什么，自己原觉很乏，只是不能住手。” 贾母道：“ 好的时候还记得吗？” 凤姐道：“ 好的时候好像空中有人说了几句话似的，却不记得说什么来着。” 贾母道：“ 这么看起来竟是他了，他姐儿两个病中的光景和才说的一样，这老东西竟这样坏心，宝玉枉认了他做干妈，倒是这个和尚道人阿弥陀佛才是救宝玉性命的，只是没有报答他。” 凤姐道：“ 怎么老太太想起我们的病来呢？” 贾母道：“ 你问你太太去，我懒得说。” 王夫人道：“才刚老爷进来说起宝玉的干妈，竟是个混账东西，邪魔外道的，如今闹破了，被纪医府拿住送入刑部监，要问死罪的了。前几天被人告发的，那个人叫做什么潘三宝，有一所房子卖于斜对过当铺里，这房子价了几倍价钱，潘三宝还要价，当铺里哪里还肯？潘三宝便买主了这老东西，因他常到当铺里去，那当铺里人的内眷都与他好的，他就使了个法儿，叫人家的内人便得了邪病，家翻宅乱起来。他又去说这个病他能治，就用些神马纸钱烧欠了，果然见效。他又向人家内眷们要了十几两银子，岂知老佛爷有眼，应该败露了。这一天急要回去，掉了一个绢包，当铺里人捡起来一看，里头有许多纸人，还有四丸子很香的香，正诧异着呢。那老东西倒回来找着绢包，这里的人就把他拿住，身边一搜，搜出一个夹子，里面有象牙刻的一男一女，不穿衣服，光着身子的两个魔王，还有七根朱红绣花针，立时送到锦衣府去，问出许多官员家大户太太姑娘们的隐情事来，所以知会了营里，把他家中一抄，抄出好些泥塑的煞神，几匣子闹香，炕背后空屋子里挂着一盏七星灯，灯下有几个草人，有头上戴着脑箍的，有胸前穿着钉子的，有项上拴着锁子的，柜子里无数纸人儿，底下几篇小账，上面记着某家验过应找银若干，得人家油钱香分也不计其数。 凤姐道：“咱们的病一准是他，我记得咱们病后那老妖精向赵姨娘处来过几次，要向赵姨娘讨银子，见了我脸上变毛变色，两眼离鸡似的，我当初还猜疑了几遍，总不知什么缘故，如今说起来却原来都是有因的，但只我在这里当家，自然惹人恨怨，怪不得人治我。宝玉可和人有什么仇呢？忍得下这样毒手？” 贾母道：“ 焉知不因我疼宝玉，不疼环儿，竟给你们中了毒了呢？” 王夫人道：“这老货已经问了罪，绝不好叫他来对证，没有对证，赵姨娘哪里肯认账？事情又大，闹出来外面也不雅，等他自作自受，少不得要自己败露的。” 贾母道：“ 你这话说的也是，这样事没有对证也难做准，只是佛爷菩萨看得真，他们姐儿两个如今又比谁不济了呢？罢了，过去的事凤哥也不必提了，今日你和你太太都在我这边吃了晚饭再过去吧。 遂叫鸳鸯琥珀等传饭，凤姐赶忙笑道： 怎么老祖宗倒操起心来？ 王夫人也笑了。只见外头几个媳妇伺候，凤姐连忙告诉小丫头子传饭： 我和太太都跟着老太太吃。 正说着，只见玉串走来，对王夫人道： 老爷要找一件什么东西，请太太伺候了老太太的饭完了，自己去找一找呢。 贾母道： 你去吧，保不住你老爷有要紧的事。 王夫人答应着，便留下凤姐儿伺候，自己退了出来。回至房中，和贾政说了些闲话，把东西找了出来。贾政便问道： 莹儿已经回去了，她在孙家怎么样？ 王夫人道： 莹丫头一肚子眼泪，说孙姑爷凶横得了不得。 因把迎春的话述了一遍。贾政叹道： 我原知不是对头，无奈大老爷已说定了，叫我也没法，不过莹丫头受些委屈罢了。 王夫人道：这还是新媳妇，只指望他以后好了好。说着嗤的一笑。贾政道： 笑什么？ 王夫人道： 我笑宝玉今儿早起特特的到这屋里来，说的都是些孩子话。 贾政道： 他说什么？ 王夫人把宝玉的言语笑述了一遍。贾政也忍不住的笑，因又说道： 你提宝玉，我正想起一件事来。这小孩子天天放在园里也不是事，生女儿不得计，还是别人家的人，生儿若不计事，关系非浅。前日倒有人和我提起一位先生来，学问人品都是极好的，也是南边人，但我想南边先生性情最是和平，咱们城里的小孩个个梯天弄井，鬼聪明倒是有的，可以搪塞就搪塞过去了，胆子又大，先生再要不肯给没脸，一日哄哥似的，没得白耽误了。所以老辈子不肯请外头的先生，只在本家择出有年纪再有点学问的请来长家塾。如今如大太爷虽然学问也只中平，但还弹压得住这些小孩子们，不至于蛮憨了事。我想宝玉闲着总不好，不如仍旧叫他家塾中读书去罢了。 王夫人道： 老爷说得很是，自从老爷外任去了，他又长病，竟耽搁了好几年，如今且在家学里温习温习也是好的。 贾政点头，又说些闲话不提。且说宝玉次日起来梳洗已毕，早有小厮们传进话来说： 老爷叫二爷说话。 宝玉忙整理了衣服，来至贾政书房中，请了安站着。贾政道： 你进来做些什么功课？虽有几篇字，也算不得什么。我看你进来的光景，越发比头几年散荡了。况且每每听见你推病不肯念书，如今可大好了。我还听见你天天在园子里和姊妹们玩玩笑笑，甚至和那些丫头们混闹，把自己的正经事总丢在脑袋后头，就是做的几句诗词，也并不怎么样。有什么稀罕处？ 比如应试选举，到底以文章为主，你这上头倒没有一点功夫。我可嘱咐你，自今日起再不许作诗作对的了，单要学习八股文章。限你一年，若毫无长进，你也不用念书了，我也不愿有你这样的儿子了。 遂叫李贵来说， 明儿一早传贝明跟了宝玉去收拾应念的书籍，一起拿过来我看看，亲自送他到家学里去。 贺命宝玉， 去吧，明日起早来见我。 宝玉听了半日竟无一言可答，因回到怡红院来，袭人正在着急听戏，听说取书倒也欢喜。独是宝玉要人即刻送信与贾母，欲叫兰祖。贾母得信，便命人叫宝玉来，告诉他说， 只管放心先去，别叫你老子生气，有什么难为你，有我呢。 宝玉没法，只得回来嘱咐了丫头们，明日早早叫我，老爷要等着送我到家学里去呢。袭人等答应了，同麝月两个倒替着醒了一夜。次日一早，袭人便叫醒宝玉，梳洗了，换了衣服，打发小丫头子穿了被名在二门上伺候，拿着书籍等物。袭人又催了两遍，宝玉只得出来过贾政书房中来，先打听老爷过来了没有。书房中小厮答应，方才一位亲客相公请老爷回话，里边说梳洗呢，命亲客相公出去候着去了。宝玉听了心里稍稍安顿，连忙到贾政这边来，恰好贾政着人来叫，宝玉便跟着进去。贾政不免又嘱咐几句话，带了宝玉上车，贝明拿着书籍一直到家塾中来。早有人先抢一步回黛如说， 老爷来了。 黛如站起身来，贾政早已走住，向黛如请了安。黛如拉着手问了好，又问 老太太今日安吗？ 宝玉也过来请了安，贾政站着请黛如坐了，然后坐下。贾政道， 我今日自己送他来，亦要求托一番，这孩子年纪也不小了，到底要学个成人的举业，才是终身立身成名之事。如今他在家中只是和些孩子们混闹，虽懂得几句诗词，也是胡诌乱道的，就是好了，也不过是风云月露，与一生的正事毫无关涉。 黛如道， 我看他相貌也还体面，灵性也还趣得，为什么不念书？只是心也贪玩，诗词一道不是学不得的，只要发达了以后再学还不迟呢。 贾政道， 原是如此，母亲只求叫他读书讲书做文章，倘或不听教训，还求太爷认真的管教管教他，才不至有名无实的白耽误了他一世。 说毕站起来又做了一个揖，然后说了些闲话，才辞了出去。黛如送至门首说， 老太太前替我问好请安吧。 贾政答应着自己上车去了。黛如回身进来，看见宝玉在西南角靠窗户摆着一张花梨小桌，右边堆下两套旧书，薄薄的一本文章，小贝明将纸墨笔砚都搁在抽屉里藏着。黛如道， 宝玉，我听见说你前儿有病，如今可大好了。 宝玉站起来道，大好了。 黛如道，如今论起书来， 你可也该用功了。你父亲望你成人恳切得很，你且把从前念过的书打头理一遍，每日早起理书，饭后写字，晌午讲书，念几遍文章就是了。 宝玉答应了个是，回身坐下时，不免四面一看，见昔时金荣辈不见了几个，又添了几个小学生，都是些粗俗异常的。忽然想起秦钟来，如今没有一个做得办说句知心话的，心上凄然不乐，却不敢作声，只是闷着看书。黛如告诉宝玉道：“ 今日头一天，早些放你家去吧，明日要讲书了。但是你又不是很愚笨的，明日我倒要你先讲一两章书我听，试试你进来的功课何如，我才晓得你到怎么个份儿头上了。” 说的宝玉心中乱跳，欲知明日听解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